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82集。两个人蹲在门口望了会儿，屋子里面说话声没了，渐渐变成女人哼哼唧唧的声音。夏侯恋指了指观音坐下的红绸，做了个没事的口型。 没事。 伸手将门轻轻打开一条缝，人从缝里面钻进去，就地一滚，滚进红绸里面。沈觉跟着钻了进来，不忘记把门掩回去，跟着夏侯恋滚进桌子底下。两个大男人缩在供桌底下，着实有些挤。夏侯恋躺下来，供桌是长条形的，腿微微弯一些，刚刚好能睡在底下，可地方狭窄，单单能躺一个人。夏侯恋想侧过身子给沈觉腾地方，沈觉却按住他，欺身压上来，整个人附在了夏侯恋身上。 没法子，忍着点吧。 沈觉在他耳边低声道。沈觉表现得很无辜，夏侯恋也没往歪处想。到了这儿，民间的声音便清晰入耳了。女人的拉长调子的叫唤，男人沉重的喘息，神案剧烈摇晃的吱呀声，顺着隔墙清晰无比地传过来。夏侯恋和沈觉脸对脸互望着，后知后觉地发现他们俩正一块儿听着男女之事。夏侯恋不由得尴尬起来。原来太后和万伯海是这层关系。这也难怪，深宫里的女人酒矿干涸，勾搭各把禁军统领、务兵守卫不是稀奇事儿。太后是紫禁城最尊贵的女人，却也是最孤独的女人。神案底下续春情，隔着一层薄薄的墙板，情如潮涌，一阵一阵地打过来，整个观音殿仿佛都在摇晃。供桌下光线昏暗，红绸隔离了斜阳，只剩下一星半点柔软的光。夏侯恋和沈觉离得太近，他甚至能感受到沈觉温暖的呼吸。抬起眼来，光影里看不出沈觉妆后粗糙的面皮，只剩下浓丽的眉眼，直直撞进他的心坎。夏侯恋的心漏跳了一拍，墙板好像在震动，夏侯恋的心也跟着发震。他后悔了，他不该好奇，更不该进来。沈觉慢慢凑得更近，膝盖跪在他的腰侧，胸膛抵着他的胸膛，鼻尖蹭着他的鼻尖。他听见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大声，到最后整个腔子只剩下剧烈的心跳。夏侯恋推了沈觉一把，让他离远点。沈觉纹丝不动，融融的目光在他脸上逡巡，冰凉的鼻尖擦过他的脸颊，碰触到他发红的耳畔。沈觉不再跪着，慢慢在他身上压实，还不忘记解释，说自己膝头跪得累了，要歇一会儿。夏侯恋咬着牙，艰难地说道： 压得疼，起来点。 沈觉依然稍稍支起身子，可手臂依然紧紧挨着他。隔着军衣，他能感觉到沈觉细腻如丝的肌肤。那边，太后一声高过一声，潮水在观音殿里汹涌，冲进狭窄的供桌底下。夏侯恋觉得自己躺在浪头上，头晕目眩。 伯海，伯海。 恍惚间，那边传来太后的声音，声调辗转，腻得仿佛能滴出水来，一下子把他惊醒了。夏侯恋咬了咬舌头，好不容易醒过神来。 娘娘，臣伺候得如何？可还舒坦？ 舒坦。 太后笑道： 我杀了沈爵，你便可随意出入慈宁宫，不必再避人耳目。 谢娘娘恩典，单凭这个，臣也要揪住沈岩，让咱们往后的日子顺顺当当。 太后惆怅地叹了一声， 可惜到现在也没能抓住这山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你说他到底能躲到什么地方去？ 娘娘不必操心，这儿自有臣呢，这些事儿还劳烦娘娘您，臣岂不该打？ 神案剧烈地晃了一下，仿佛快垮了似的，大约是万博海忽然用力，太后过了好一会儿才能说出话道： 不要，你不要小看沈爵，他是个人精，像我刚生下皇上那会儿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明白，但知道要韬光养晦，小心行事。是沈爵教我言行举止，教我仪态姿容，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又不该说，事无巨细，面面俱到。说起来，若没有他，就没有今日的我。 那咱们给他留个全尸，也算谢他教导之恩了。 万博海顿了顿，又笑道： 不对，咱们就是想给他留个全尸，也不能够，他是个太监，少了个茶壶嘴儿，留不得全尸。不妨事，沈爵那般的太监，当早已向刀子匠赎回了自己的子孙根。我听说太监里头，有把子孙根挂得越高，越是步步高升的说法。沈爵的子孙根，也挂在他家房梁上吧。 万博海大声笑起来。沈爵的神情变得阴鸷，眸中风雨欲来，夏侯恋也气得眼前发黑。他拍拍沈爵的肩头，指了指自己，又做了个割喉的手势，意思是他出去把这两个人宰了。沈爵眸里的阴郁顿时散了，勾唇笑了笑，摸了摸他的脑袋，摇头说不用。 宫里快落药了，我得走了。 二人的声音越来越近，他们朝这边走过来了。沈爵抬起头，红绸外出现模糊的影子，是两条光裸的腿。太后竟然没穿衣服就走过来了。 娘娘，别急着走，好不容易出来走一遭，您不想臣吗？ 见沈爵还抬头看着，夏侯恋把他的眼睛遮住，这等阿扎的场面不能污了眼睛。沈爵在他手里的黑暗眨了眨眼，长而弯的睫毛扫在他的指尖，痒痒的，仿佛一根羽毛尖扫他的心尖。夏侯恋打了个激灵，缩了手。太后和万博海又缠绵了一遭，才依依不舍地穿上衣服走人。观音殿里顿时静了下来，空气里还残留着点点旖旎的气息。斜阳已经照不进来了，供桌底下陷入了黑暗，四周寂静无声，他们只能听见彼此清浅的呼吸。夏侯恋推了推沈爵： 少爷，人走了，你可以下去了。 沈爵却不动，默了会儿，低低笑了笑，在他耳边说道： 叫声哥哥来听听，我就下去。 叫你大爷。他不死心地推他，催促道： 快下去，你知不知道你很沉啊，胸口都被你压碎了。 沈爵不依不饶说道： 叫哥哥。 这家伙半气胸还半上瘾了。夏侯恋觉得头大，叫哥哥，他怎么不让他叫爹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